锵锵三人行，哎，马先生，马先生时差还没倒过来的，刚从美国回来。 美国回来，对。 你这多久啊？ 回来几天？就我现在是因为在那儿待的长，待了十天，所以时差就彻底倒过去了。 他去干什么？就最近这个古董行，我发现有个事儿，大家都说这个安思远 拍卖， 个人收藏。 对， 您是为这事儿去？ 对，哎，对，他这个是。中国文物的大佬去世了，遗产拍卖，他那拍卖是彻底拍光，家里1400件东西吧，大概是一件不剩。 是不是就波士顿那个？ 不是，他在纽约。 啊，纽约。 这安思远是个什么人？ 安思远是，他是一个在中国文物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他前一代人我们都见不着，全是传说。你比如像。这个谁呀、啊？就是卢芹斋呀、啊，这个像裘延之啊，像戴润斋啊，这些中国跑过去的，就是1949年跑过去的大古董商。他不算收藏家，他就是古董商。然后他是过去有一个这个美国有一个更教父级的，只不过是教母级，是老太太，叫庞奈，他是庞奈的弟子。他学的就是艺术，他很早就辍学嘛。他辍学以后呢，他就这个就倒腾古董，他是犹太人，所以生意做得很成功，很有钱。 所以说这事儿，我就想起来啊，最近我看着一个数字啊，说是什么打从什么时候起啊，大概是不是烧圆明园那时候起，反正到现在，说中国有1000万件文物流落海外， 有可能，有可能， 1000万呢， 有可能， 我的天哪， 1000万不算多，我认为数字要超过这个，因为咱不说他那个，就是说从这个八国联军，英法联军烧圆明园开始算，那算起来150年，一个半世纪哈，你把1000万摊到一个半世纪上，你。除上这数就变得小了， 一年多少、 啊？一年才几万件。你想想，光改革开放初期啊，就是80年代，就我喜欢收藏那会儿，80年代、90年代，那琉璃厂的人都是大包小包的往外卖，那全是文物。对，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香港那个摩罗街，到处都看到东西。那时候倒出去的特别 多，堆得跟山似的。 哎， 香港就是个中转站，极其重要的中转站。 我跟你讲，转到什么程度？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现在说起来，我还有一件后悔的事儿。我那时候年纪还特别小，念大学的，在香港一个旧书摊上翻书，翻旧书，一下子掉出了几张信纸。谁的信纸？周作人写的。 哎呦， 哦， 掉了6-7张出来。然后呢，我叫没人注意，赶紧加回书里头旧书店。去买书嘛，然后买回来特高兴，抱着，结果后来在路上吃饭的时候怎么样？落在饭馆里都不见了。 你知道值多少钱啊？我先告诉 您，您说， 我告诉你个数据啊，就是 7张， 去年前年各拍1张鲁迅啊，当然不是周作人了，鲁迅的原稿1张600多万，1张。 一张 纸 啊，600多万， 六百多万一张， 爷，您 那 七张， 不是那 马这些数据一共就拍2张， 我现在请你给我写几个，请你写几个字儿，文道也写几个，将来你们百年归老之后，我可以 七张，我现在啊，我觉得保守的说一张也得10几万一张。 哎呦， 那毕竟不是鲁迅原稿。鲁迅现在据说呢，有大概至少还有几百万字的手稿没有的，就是没找到，谁找到谁就一张纸就值这钱。 马家辉还托我兜售呢，就说你在大陆你认识的藏家多，你问问谁要张爱玲的那个原稿， 他有啊， 有的是人要， 哎，是吧？ 一定有。 对，现在信札，尤其现在人都是电脑了，更不写了。 不是，咱们还是讲讲中国人民关心的事儿。我为什么香港是个重要的一个点儿呢？就是这个1000万件文物里，现在看来啊，有一个叫肉身佛。 对， 这尊肉身佛现在成了个国际话题了。 我知道福建那个 村儿，村民们已经给荷兰首相写信了。而且呢，这个阿姆斯特丹一个建筑师，这个私人藏家，当年他是多少欧荷兰盾？ 4万荷兰盾，合20万块钱。 20万人民币。 对对 对， 1块顶5块。 他买的，他在哪儿买的呢？你看他特别要讲啊。他说我是在香港从一个真心热爱艺术的人手中买的。你知道为什么他要讲真心热爱艺术吗？因为现在啊，关于文物索回的这个事情里边有一些公约，有一些很多法条吧，其中有一条啊，跟你这个收藏者呀叫善意持有和非善意持有。比方说啊，如果是你明知道他是偷的盗来的，你这整个证据链完整，你明知道他是偷的不法手段来的，然后你持有了， 这叫非善意， 你这叫非善意持有。所以呢，他还特别点名，我是从一位 真心热爱艺术的人，中国人可能是手中买下来，所以呢，这有点想往这个善意持有上聊。但是他人现在活雷锋啊，也表示就是说，只要能证明， 嗯， 是那个福建那个村儿， 嗯， 当年被偷的，愿意归还，但是条件就是说啊，我不归博物馆， 归原处， 归原处那个村儿的那个 庙， 那个还是祠堂，对吧？我归原处。 嗯， 这个马先生您是专家了。 他是这样啊，他这个事儿啊，就是当90年代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也老跑香港嘛，香港哪摩洛街上嘛，那个东西都堆的，就是都吓死人。整个那条街特别繁华，就是全世界的人，那时候也没有各种限制，现在欧美各国都有限制，就是你这种出土的，他都不许入境。那时候不管啊，包括这种盗来的，尤其这种还算传世文物。如果这个肉身佛从这个真的是这个宋代的到现在1000年，等于没离开过那个村儿， 他已经做那个同位素测定了，确实是宋代的， 是宋代的，对。那所以呢，他这个就很难得。可是呢，当时的人不一定知道，就是这些人都是瞎买瞎卖，就是古董贩子是将本求利，偷来的人本是零，就是本是坐牢，没逮着这本就没有。那么卖多少全是赚的。那么第二手呢，就是我反正是有本管着，就赚钱就卖，所以就很多就做这个，在香港作为中转，就向全世界输出。那这件东西主要是，这佛像主要是很特殊的一个情况，是因为人家做了非常深刻的一个研究，就用 X 光一拍。 咱们可以看看，咱们可以看看这个有这个图片，欧洲的。其实我看先是这张透视的片子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对， 这个你知道，这个就是当年这个村的一个高僧，俗家名叫张七三啊，所以说六全。为什么这是那个坐垫儿？你看为什么叫六全法师啊？指的就是四肢、头、身六俱全。你再看下边。哎，这就是当年啊，20年前在这个村的庙里供着的时候的， 是这个样子的。 对， 所以他这个呢，如果不做这次很深入的研究，没有就这个 X 光的这个照片，这东西到今天谁也不知道，就划过去了，可能就这辈子都弄不清楚这东西是哪儿来的了。那么他这照片一公布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那坐垫上的这排字，这个字呢，外国人拼不清楚，反正就按音就往外。比如这个六全六祖， 柳泉， 柳泉， 嗯， 哎，结果呢，人家那个村民一看，这就是我们这东西，丢了，20年前丢的，然后这个就开始先论证是不是。现在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啊，现在是差法律上的所有论证程序，其实心里大家都知道就是这尊佛像了。 嗯， 那么这个正在，他是这个藏家给了荷兰的一家博物馆一个策展人拿到匈牙利去展出，这展出就没多少天他们就给撤回了。 嗯， 撤回以后呢，现在可能还是在藏家手里。藏家的表态我已经觉得很不错了，就是表明愿意归还。 是啊， 不是他要不愿意归还能要回来吗？ 我觉得能要回来，因为我当时第一反应呢，就是最简单的要回来的方式是购买。为什么购买呢？因为这件东西你看他当年， 但咱国家都说反对 拿钱买，购买国家可以不出钱，有人会出钱，有人也不用地方，有善人出钱。 不是， 是 人家说你要这个路子啊，就助长盗窃。 不是，那是这样哈，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东西当年买和大约20万人民币哈，今天假设这个人不愿意，他也不愿意长期陷入诉讼，任何人都不愿意长期陷入诉讼。这个诉讼假设我们要真是就双方都是剑拔弩张的打这个诉讼，对方也有很多律师，也有很多，你打诉讼是靠证据，可不靠你嘴说。 嗯， 这个有可能长达10年的诉讼。我认为这诉讼费往轻了说，1年100万不多吧，你光这诉讼费都比那个钱要高得多，所以就可能会有一些中间调解人，然后有些比如爱国华侨什么说这点钱我掏了，我给，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即便你是追回，中间动用经济手段并不违法，而且实际上很多诉讼追求的就是最后追索的结果，中间还是有人动了钱，只是不说，包括赎人质都是这样，对不对？跟索马里的那不是每个人质都是你给弄回来的，都是你派海军陆战队给弄 回 来， 赎 回 来 都是赎回来的。 嗯嗯，你知道有一个金石学家就已经故去叫陈梦家。 那陈梦家， 哎，我发现陈梦家呀，这个人呐，啊，他就是说他轴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他但是你就真人家是真心的痴爱这种中国的这个文物哈，他甚至反对这个收藏，反对文物买卖。 嗯， 他就认为他就说这个市场根本就不好。就是说因为有了这个买卖啊，所以 你因为他是考古学家的讲法，他认为所有的东西你离开原来的地方都有很多信息没有了， 对，价值受损巨大， 价值受损，一个东西保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人去盗挖的话，我们考古学家去考古的时候就能拍照片看土层看周围摆着些什么东西。他说但是一有这个市场，人们弄走了之后脱离了它的原环境，这一点丧失了很多这个考古的信息。 那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说法跟他是对着的，就是说 对， 说你挖这个本身就不合法，谁赋予你的权利能挖前人啊？就有这个现代考古学，就是死挖这个东西挖出来来论证这个事儿是欧美人先干的，中国人过去刨人家祖坟是最坏的事儿，你谁也没有权利刨人家坟。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有一个考古学界一个很大的谜题是关于日本。我们知道日本不是很多古代的历历代代天皇坟嘛？ 对， 日本天皇不是号称是世界最古老的皇室家族， 万世一系。 对，总共有1000多年没断嘛。但他们留下很多坟，那坟非常现代，东京就有嘛。你说日本很多那种坟，像个钥匙孔似的，很大的，连神武天皇坟都还有，但里头到底是什么？里头那个坟的骨头是怎么样？不知道， 他立法不许挖。 对，立法不许挖，就所有日本连考古学界都说给我们进去看看，不让进。 对， 所以大家一直说里面有秘密，说他大概能证明日本天皇是朝鲜人嘛，一直有这个想法。 啊， 但你看，其实很多的这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就 他不让挖是出于这个神圣的理由，还是出于保护的理由？ 他出于神圣，但大家都觉得他是有保护理由在。但我想说，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所谓现代社会，刚才马爷讲那种冲突。就到底对于挖这些东西是个什么观念？你可能我们传统东方观念觉得这哪能呢？刨先人祖坟。 对， 而且西方人早期挖跟美国人结伙挖都是挖别人的坟，都是他谁也不挖自己 的。挖先人坟， 挖先人坟不是挖自个儿的人，他都是首先是跑这个中东地区， 是 啊，因为那文明早嘛，两河流域嘛，跑那儿去挖去。而且挖完当时的所有的国家，被挖的国家都是事先谈好了，挖完这东西一人一半。然后考古队如果是联合考古队，所有参与方按照比例分成呢。 哎呦， 这些东西都在世界各大博物馆里。你 说 你要这么说也非常的不道德，你站在更高的层面去看这事儿也不道德。 刨坟掘墓啊， 对对， 咱们中国丧德性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是你知道这个暴力啊，就是前两年好像中国还成功的从美国呀给索回一个什么啊，在是叫静陵吧还是叫什么我忘了，武惠妃。就是唐明皇的时候，就武惠妃的石椁。你知道我为什么记得这个？它是多少吨呢？我觉得这个盗墓贼啊，它27吨，巨大，27吨，它分拆开，最后 然后它关键是 100万美元卖到美国。 它是从盗洞出来的。我们今天要这么大东西，得把这东西豁膛，就是把它彻底豁开，有现代化的起重，干什么才能弄出来？那些人啥也没有，全是最简单的工具， 凿子， 最笨重的方，最笨拙的方法，要把人弄出来。 没错， 还给运到美国去。 我觉得不可思议啊！你比如说，咱们去陕西博物馆看的那个墓里边这个壁画，那都得是意大利的专家来帮助你把这个壁画割下来，这很难的一个技术啊。盗墓贼，当然他们毁了不少，但是 就是 他怎么切割，他一块一块 毁了太多的， 而且还运走，能运出境。 对， 中间你想看他中间有多少耗损，毁了多少东西，这些盗墓贼。 是， 不过说真的，不要说中国，就我们其实世界历史上刨人祖坟，盗人的宝贝过来，这本来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就你看那个什么，在土耳其啊，伊斯坦布尔，它有个过去的老的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那个广场上的一个方尖塔，方尖碑，就跟巴黎那个方尖碑一样。那方尖碑都哪来的？都埃及来的， 都是给从人家那儿拽过去。 然后而且这是有历史的说明，不是拿破仑去了埃及，哎，这东西好，给我带回去；是罗马帝国时代去了埃及，这东西好，给我运过去。然后底下呢，现在考古学家挖出来一层层，你知道什么东西？有伊拉克的以前的巴比伦王朝的遗物，有波斯的遗物，他征服了一个地方就刨人家祖坟，哎，什么东西好，马上过来埋到我这底下。然后但是呢，最好玩是去了巴比伦的一个遗址，又在巴比伦的遗址发现其他文明的东西。那是怎么去的呢？就巴比伦人就已经干这个，他强大的时候他打下了人家东西，挖刨人家祖坟，抢人家东西过来埋到我这儿， 就是世界上的好东西不多， 都是这样干。 假设我们必须去挖这祖坟的话啊，挖这坟只有一个方法，我认为还算可以接受，就是说像比如像定陵，挖了以后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在原处，大家参观你就看现场。 这就是陈梦家的观点。 对对，你不能拿走，你拿走你拿到别处去，你比如你今儿给拿出来了，说我今儿上美国展出，明儿上欧洲展出，这就有点问题。只要这东西移开那个地方，先不说风险，是吧？就会导致所有人都想挖，因为全世界考古学者哈，都是想挖人家的墓，啊，连我啊都有这想法。比如啊，不是我挖墓，是我想看。你比如说，我们有两个大墓，一个秦始皇墓，一个武则天墓，是吧？说这两个是所有学界 在有生之年 都想 看，对对对， 都想看。 我心里退一步想，我也觉得，哪怕有一个墓开开，让我们瞧瞧里头到底就这个 是什么 秦唐这个巅峰状态里头是什么状态。因为这两个墓啊，是到目前为止学界认为没有被盗掘的墓。 嗯， 啊，有很多墓你不用问，它肯定被盗掘。 秦始皇陵连个洞都没打过吗？ 反正学界是这么说 啊。 但也许你一打开，还光顾多少回了，就是你不知道。 到谁谁谁到此一游了。 对对对。 所以当时听说是有人提出，要不说看出周总理来了。周总理当时说，据说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就说这个留点坟给后代人挖吧。就是我们 他话是这么说的， 原话不是这么说， 不是这么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有些事儿啊，我们这一代人不要做尽，留给后代。不是马先生，我要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也有一些收藏家的朋友哈，我发现呢，每个收藏家啊，有他自己的讲究，这个很有意思。你比如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收藏啊，他讲究什么？我说你为什么不收藏青铜器啊？他不沾这个东西。他说啊，这个坟里出来的这个东西，一般什么深坑啊， 有阴气， 有阴气，甚至于你看他的讲究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收藏的东西啊，是不是现在盗墓挖的？真正最有人文价值的是一路玩过来的，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东西或哪怕是个青铜器，它是从宋朝就在宫廷里，一路一路，就是在玩家的手里一路一路玩下来，这叫沾了人气儿，人气儿养到现在，他讲究他要这个。 对，这类东西 坟里的东西，他觉着 这类东西按照过去说法就叫古玩。 对，就真的 文物是指都是刨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想哈，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全世界的这种文物考古都是挖来挖去，但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你比如我刚才就忽然想这个秦始皇和武则天这墓哈，用科技方法，比如打一个很小的洞，就跟做手术似的嘛，现在你放支架做什么，就是一个洞进去以后把里头全部看清楚，然后给你全息成像，里头就这样，你也不用挖了。这可能一百年后一千年后这事准成了吧，按照现在科技发展的这个速度，所以以后可能用这个方法更好一些，别挖人家的东西。 不是，你是而且 然后这镜头一回到那儿还能退回去一看，这个这人还能够还原到全息摄影，就是还原到当时的相貌状态，那就更好。 他们现在好像埃及帝王谷有些陵墓也是用类似的技术，但看不全。现在 小机器人进去， 对，一个小镜头，小机器人进去拍一圈出来给大家看，也有这样，但 这样就会好很多，就是你心里的 对你没那么破坏， 对先祖的敬意就会增加很多。就是你一挖开，肯定人家肯定不愿意让你挖吧，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所有埋的人最怕的就是你来挖，对不对？ 但是听说秦始皇陵里是水银为海啊， 对， 水银大， 传说是这样， 你一透了空气，会不会水银全？ 这个是科学可以证明的，现在就是说它的汞含量超出正常几百倍，那肯定是里头撒过水银，因为古人认为水银是有毒的嘛。汞蒸气本身是有毒的，但是那不会，就是说真泼的跟大海似的，我觉得也有点悬了啊。 就过去有一个词儿叫地不爱宝， 是 不是？ 对，它是这样，就是说也有一种说法，说为什么要挖墓呢？说这东西在地底下也不是万事永存的，地有地壳的变化，然后很多东西会锈蚀，你比如一些金属的，你比如青铜，有的青铜包括漆器都锈成一潭泥，就什么也没了，信息也没了。 没错，你说咱们现在这个中国这个水资源弄的这个地下水好多都空了，没准挖开秦始皇陵早给塌了，是吧？在里头 你不知道。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比如说还有一种讲究啊，就是说这个这就是中国人讲究的，就是说你这个人，你家里摆什么东西，就是说你的气啊，你压不压得住，你镇不镇得住。你比如说那个什么后母戊方鼎放在国家博物馆那个，即便你真有钱买摆你家里，你觉得你们全家我 镇不住，镇不住， 你镇不住。 过去有这种说法，就是说，比如过去啊，就是民国时期有的大藏家东西太多，干什么就出事儿，老是那种。就是很邪的事儿，人家说就是邪气太大，你摁不住这事儿嘛， 对， 所以你就要放出一部分， 就是 一样，其实 你得有这气场， 对， 是不是？ 文物它除了财富信息，很大的程度是文化信息，这种文化信息有时候你不能去解它，我们一定有未知的世界嘛，对吧？有未知的就是领域你不懂，所以对你可能就会产生压力。 不是现在啊，你知道国际上基本上两大派，一派我发现啊。主流的风气，联合国签什么约啊，基本上都是说啊，哪个国家的文物大体精神上好像是应该还给人家的。但是你知道啊，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他们也有一个叫环球博物馆的类似于倡议书那样一个东西，就那意思就是说啊，放我们这儿挺好， 是 它放在巴黎还是放在英国，就是放在全世界，我们能提供最好的保护和研究条件，为什么一定要还回去，哈，这也是有争议的。 他有这个问题，有极端情况。你比如最近的例子就是那个 IS 国，他这个毁坏文物哈。 对呀、 因为这个整个伊朗高原的过去啊，就是这个文物 波斯嘛， 波斯地区的文物很多。他们现在呢，就现在这个很激进，他把那博物馆全砸了，那个佛像什么全部都 砸 掉。咱们假设所有这类文物全部集中在那一个地区，它就可能被彻底灭失掉的可能性就会加大。分散一点呢，按照过去中国人的土话，就是说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基本上还 是 合理的。 没错， 其实保险率还高一点。 但是问题是这次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就是这个肉身佛呀，它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那全村的人是全村的一个共有财富， 对 吧？还不是一个个人的，也不是博物馆丢失的。 没错。 另外一个呢，我看到公开，我们现在获得的公开信息中呢，它有一块不衔接，就是。这个荷兰藏家认为，这个我这个东西获得的时候，这个东西在1994年已经在香港。他不说1994到1995年在那个藏家手里，你说是1995年年底才丢失的， 对， 时间有个差。这时候双方都要拿证据。 是， 我现在没有看到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1995年的报案证据。就我听公安局说当时没有电脑输入，都是手记。那你手记的那些本子是不是在20年后还在？如果那些东西当废纸已经处理给垃圾站了，那就 闹 麻烦，很麻烦。就是你得有证据啊，证据我丢失的，然后对方说我看到这个时间，你是不是也有对应的证据？比如正好拍佛像的时候啊，当年留有一张照片，这照片旁边搁着一苹果日报，那苹果日报是哪天的？这就把证据就证明在早于你说的这个时间在那儿，那就。我觉得往回锁就比较麻烦。 不过这个事儿呢，你就正好能看到跟刚才我们讲一个事儿相关，就是现在这个肉身舍利像啊，它不只是个普通文物，它对这个村来讲是整个村的有精神价值的一个事儿， 说得好， 是一个信仰核心， 对， 它文化 的村人的感情啊， 对，村人的感情，所以这个东西呢，它的价值啊还。不是一般现在纯粹博物馆级别的观赏性、收藏性的文物这么简单，但这你就看到一个事儿，你比如说像那个 ISIS 去炸那些东西，或者当年塔利班炸那个巴米扬大佛，它的什么那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精神性的、宗教性的东西，但这个地区，各种原因，后来大家换了信仰，它就是砸了。就比如说中国人，你看，其实这个肉身舍利在福建留到后来啊，也很意外。他没在文革的时候给砸了， 对对 对， 对 吧？你一个地方的人，你一下改变了信仰，改变了主义了，改变了什么？他很容易就被毁。但是，所以这个就是大英博物馆他们呢。我前几年在大英的博物馆，就我们去的时候，我还看到他那时候在展，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文宣攻势，在回应希腊。他们两边很有意思，希腊的那个新卫城博物馆跟大英博物馆吵架， 对， 两边在自己的博物馆的展厅互相骂对方。那怎么写呢？就雅典那边呢，他雅典那个新卫城博物馆盖得很漂亮， 但没东西。 不，他也有很多东西，还是雅典还是有本钱。但是问题是他这样，他留空了好多展区。 哦，他刘公展去上的挂牌子， 虚位一代， 哎，虚位一代，哎，这东西在英国呢， 对， 说什么什么，然后下面痛骂嘛，对，不要脸 了，这等着你呢， 真的是，嗯，好，然后到了英国呢，英国呢摆的东西了，巴特农神殿上的那排浮雕放这，下头就解释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在杂志好，这好处是怎么样怎么样，就解释一大堆，嗯，就他们有一个观点是这样，放在现代博物馆体系底下，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没有的观念，就说这个东西呢。他把所有的文物抽离出了他原来的背景，就刚才我们说这个东西该在背景，他的想法相反，他不在背景，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宗教的精神象征物品，我们现在保存它是为了别的理由，它反而更好的被保存。你要是放在一个社会，他们相信他，那他哪天不信了呢？ 而且你这个国家得可测，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再闹一文革呢？ 那不可能，还 给你了。 那没法。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对呀，英国也不可， 英国也不可测，美国也不可测。 对啊， 这家伙， 这世界上哪有这种？ 没有，就是。